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外号唤作守财奴，吃喝用度都朴素，世外高人来之点是点石成金，有招数。列位看官，按照咱们老祖宗的说法，这个世间万物啊，那都是相生相克的，这话听起来玄乎，但是呢也可以进行通俗性的理解。你就比如说这人吧，有些人在外边那叫脾气暴啊，可回了家呢保不齐他就是个气管炎。而有的人呢，虽然是个守财奴吧，但是在某些情形之下，哎，也会变得特别的大方。 田老板啊，你这都有力气出来啦！哎呦呦呦呦呦，站稳了，站稳了，别晃我！哎呦，哎呀， 我呀， 你还是回家跟家躺着吧。 我呀， 哎呀，行，别说话，我觉得你现在一说话，你都能倒了。就别等着，我去给你买俩包子去啊！我去给你买俩包子去。哎呦，我自己掏钱，你不用掏钱啊！我掏钱送给你俩包子，行不？啊，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来，包子来了，包子来了，来！ 慢点 ！哎呀，我就说怎么有点疼呢？你说你至于的吗？把自己个儿弄成这样，哎呦，这包子这噎着了吧？啊，你就会消化不良的。 哎，我这不是为了超过去年那个攒钱记录吗？ 哎呀， 今年攒的呀，比去年少了点儿。我想了，就坚持这一个月不吃晚饭，就能。把这钱省出来， 你这也得要命啊！你这没命还省什么钱呢？你没有命了，省出钱来有啥意义啊？ 谢谢您这俩包子，谢谢您俩包子，缓过多了。哎呀，说话还多少有点底气了，要不然， 哎，都说话都不理。 你看看，你还不跪在地上给我算了算了，你还不好 跪起不来了。 你还不好好感谢我一下？ 我是感谢你。 注意吧。 等一会儿， 你是不是要为我唱首赞歌啊？ 我唱首赞歌，我得问你个问题。 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你应该唱这歌。 哎，不客气 啊！你要问我问题， 不客气。 哎，什么不客气？到底谁该谢谁呀？这、 啊、我谢你。 怎么说话呢？你这个人， 你 把那俩包子还给我。 不吃下去了，要不吐给你。 算了算了，自个儿留着啦。不是，你自己留着吧。 你怎么能给我钱呢？ 谁给你钱了？谁肯给你钱？ 给我包子吃啊！你平时不是这人呢？ 哎，我谁是我平时不这？我这个人一向很大方的， 从来这 很慷慨。 谁不知道谁呀、啊？在这一趟街上住这么些年了，你、 哎、我 你什么时候给人家掏钱买过东西啊？ 哎，我 你说说，不行不行，我不听别的。 我这是农夫遇到蛇了吧？ 我不听别的，我就这你怎么有的钱？你我都这么惨了，我都要饿死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发财了？你说， 我最近、 啊、说， 哎呀，慢点，你都快死了， 你 还怎么大气、啊？ 你快说，是不是发财了？ 啊，行，说，是。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呐、啊、是发了一笔财。我告诉你，你想发吗？ 怎么发？废话。哟， 你这 问题问的，这问题问的，这 你这说话的精气神为啥立刻就不一样了？你刚才都要死了。 有钱能一样吗？ 我跟你说，你要保密啊，这种事儿啊，咱们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这个发财的人呐、啊，不，让我发财的人呐、啊，就住在啊，就那城边上的那个破庙里呢。知道不？ 庙里 是啊，就在那破庙里，让我给撞见了。 破在哪儿？我也不认识。破庙每天呢，在那儿喊那要饭的呀，流浪的多了，哪是高人，哪是让你赚钱的呀？ 这种事儿能随便说吗？那不行，我要把你引荐了，我不就破了我的生财之道吗？ 别破您的财呀、啊！ 你这就是 我让您能挣着 钱，你能挣？我现在已经挣着钱了，就这样，就此别过。 咱有钱一块儿赚 行不行？那不行，你赚的我就少赚呐、啊！你以为我傻呀？ 咱们有钱大家赚。 我这个人从来不信这个。我觉得这赚钱就得自己个儿闷声发财。 我破财行不行？我给、您告诉我 啊， 我给您，哎 啊， 我给您 啊，给我啥呀？我就喜欢听别人说给我啥啥呀。 五两银子行不行？ 我走了，就此别过。 十两银子， 就此别过。50两， 多少？ 50。 我能挣多少啊？我见着高人挣， 肯定挣的比这个多。你想，连我都发大财了，给你买俩包子，连我都愿意给你买俩包子，我得挣多少我才愿意给你买俩包子？你要这么想，你就知道了。 哎，这个话说的倒也对， 对吧？像我这种人，这长这80多年来就没给人买过东西的，我都给你买了俩包子，你想想我是挣了多少？ 50，行，那50，好吧，说好了。 行， 嗯， 好， 那 来，先把钱给了。 行， 一手交钱，一手交回来。 50两银子， 嗯， 拿着。带我走，赶紧，您投钱， 哎呀，真是好开心呀！走，来，走，哎呀，快一点儿，人到了 就。都饿得这样，我还快呢。 哎，就这个庙 啊， 看见了没有啊？就这个庙。 您、 人 呢？ 我，哟，您在这儿呢。 别嚷嚷。 您就是高人吧？您就是高人，您就是教人发钱的、发财的高人。 那个，我跟你 说，等会儿，闭把嘴，王波，过来。 哎，我跟你说，我给你带 什么人啊？我跟你说没说，不要往这儿轻易的带这种不三不四的。 别，这个是他姓钱，钱老板，您听他这个名字，他这名字一听就有好兆头。哎，这个，这是我一个多年来的认识了很多年的一个特别铁的朋友。 姘头。 朋友。朋友， 小朋友， 哎，对，朋友，这个人的这个三观跟我们也是还是很吻合的。 嗯， 您别， 那也不能这么着啊，轻易的就往这带，带过来之后，咱们那个啊药水那事儿，那不能瞎说呀。 快快， 知道，久仰久仰。早就听说您是一位世外的高人， 小点声，那么大声，外人听你。 上来拜望您，那个我听您看，您就让那个平时最抠那王婆，这穷老婆子都能挣着钱了，我这本来就有钱的主，肯定就能挣着更多了呗，是不是？ 那个药水还真的是特别的好， 嗯， 太管用了。说您是高人，那还真没第二个。 嗯， 说您是高人第一，没人敢冒充高人第五。 嗯， 我觉得 这个是这样啊，您是钱老板 啊？对对对， 啊， 您是高人。 这个啊，恐怕这个是吧？王婆这个挣钱的这个事情你也是知道的。 我是一知半解，一知半解 啊， 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哎，等 一 会 儿， 我 啊， 哎，您少说两句，休息一下。 我 呀，就我说 啊， 您是高人啊，您惜字如金。 这个我是多年的行走江湖， 我知道， 我在有一个南美利坚。州啊，有一个地方，叫科勒比亚， 科伦比亚， 科勒比亚， 知道， 这个地方啊， 嗯， 我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被人所不知的， 就您知道呢， 药水。 哎呀，我那个太管用了，你后来给我们家那铜钱真的洗成了银子了。 哎，你看，不是我吹啊，对不对？这个王婆啊，她只有铜钱。我洗一洗嘛，顶多已经成银子。这要是有银子的话，洗一洗嘛，它就能洗成金子。 我 啊， 我，哎呀，我这，你看这话说的，他王婆，他穷老婆，他有什么呀？我，哎呦喂，您早说呀，早说！哎呦喂，你看看您自己住在这么一小庙里头，普广广普，我们这些哎，就这个您这种这高超的技术非常崇拜的这些无知的民众啊，都是靠您能发财，可是您自己呢，却这么无私的住在这样的居住环境当中。我作为一个就稍微有这么俩臭钱的这么一个满身铜臭气的这么一个俗人，我看不过去，我看不过眼，这样好不好？您能不能去自劳您的金身大驾，您上我那去好不好？把这框过去就好办。您上我们那儿住去好不好？ 我这个就勉为其难吧。 哎，谢谢您。 哎，走吧， 走， 上你那儿吧。 我头前带路。 傻笑。 哎呀，想必各位心明眼亮的看官们此时此刻应该挺为咱钱老板着急的吧。这左看右看怎么看，可能啊都是要上当受骗的节奏啊。 钱老板啊， 哎， 这个 您这几天住的怎么样？ 啊，这几天还是可以的。你们家这个糟溜鱼片做的还是很好的啊，还有你们家的这个酒啊也是可以的。 是， 最好呢过两天呢给我弄一弄这个鸭子吃。我这个人好吃鸭子。 我知道，我看您这肘子就不错，是不是？我看这肘子炖的就挺烂。 是，怎么这肘子啊？这肘子我吃过了，这个肘子脏啊，很脏。 没关系，那我看这味儿是不是哎烂乎吧？来， 咱坐这一块儿，要不尝尝？ 好，你看，我这人不会客气，是吧？我是一个实在人，您要这样的话，我 吃啊， 不合适了。 吃你的，别客气。 嗯， 哎，肥的， 哎，肥的香，是不是？我这吃东西反正也是没什么注意，您见笑了啊。 嗯， 哎，看您那个见笑的样子，看您那个，哎，您让您见笑了啊，哎呦喂。哎，这什么，这个高人啊， 嗯， 就是那个您到这儿是不是那个吃也吃了是吧？ 嗯， 喝也喝了，您呢是惦记着肉，惦记着酒。 你把那鱼往我这递。 我这惦记着鱼，我就惦记着这个 你惦记着给我送鱼， 不是 送肉， 不是， 谢谢谢谢谢谢， 惦记那 太客气太客气了， 那水 哦，你说那个柠檬水儿，我常喝的这个， 不是 啊， 药水， 藿香正气， 不是 啊， 您说那个洗完了就银子变 啊，威猛先生。 你要再装糊涂，我把你轰出去啊！ 哎，你看，钱老板这怎么意思？这是 我到你这来，我请来干什么？你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你不懂什么意思？ 他这个 白吃白喝呀！我要你那洗钱的药水，知道吗？ 您想一想，当年孔明出山的时候，刘备可是三顾茅庐啊！啊， 您 啊，所以说你跟我呀。待这么长时间呀，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那 就是洗钱药水吗？ 对对 对， 对 不对？我看你这个人也是很有诚意的， 我很有的， 而且你是很有钱的。这个既然咱们两个 啊， 咱两个这么有缘，那么有这么一句老话啊， 怎么说的？ 叫做“授人以鱼，授人以渔”。 您吃鱼烫着了是怎么的？干嘛？ 授人以鱼，授人以渔。老话都这么说， 老话都这么跟吃含这茄子似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您说清楚了吧？您那意思您要授我以鱼， 我得传你技术啊！ 哎呦，哎，我当传人了！ 不要跪下，不要跪下， 我别，你要真传给我，我跪下，这算什么呀？这算什么？应该给您跪，应该您就是我师傅，我就是您徒弟，一日为师，终身师徒如。那就甭说这话了，是不是？ 这他不说了， 就这意思吧，就这意思吧。那这，嘿，你您放心，我不外传，我绝不外传， 千万不要外传， 一定 不能跟别人说。 我不跟别人说， 一定是你这个东西，你记住了，这种事情都是闷声做大死的节奏， 什么 那个闷声发大财的节奏， 这就对了 啊。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我不跟别人说，您放心。 你绝技要传完了之后，我呢也就基本上金盆洗手了。哎呀， 啊、 这个。 金盆洗手， 以后啊，我又得煮破庙了。 您看，您这话 说，这还是为你吗？ 不， 给我惯的。 您这话说的，我能让您后半辈子受苦啊？ 那您， 我是您的徒弟呀， 所以 您是我的师傅啊。 那么， 您就一直住这儿，一直住这儿，行不行？您乐意住多久就住多久，这还不行吗？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 你住着，这住着 那不行。 他怎么又不 行？我呀，有一个理想的目标， 啊、 就是壮工先游四的不周，懂吗？ 不懂，你 云游四海、啊。 您这我真是不懂，您这路话，你要干嘛呀、 哎？我要云游四海，四海为家，不跟你们这些俗人在一块折腾。所以我要寻山访友，寻找我人生的快乐和理想追求，懂了吗？ 追求、 哎， 你追求去，那我管不了了，那我管不了了。 怎么呢？ 您这，那我只能解决您住的问题。我，您这房子您就带不走，是不是？那您出去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什么辙，是不是？那我这就实在是对不起了。 他这我出去了，你传给你这技术了，你又这么有钱，我出去云游去了，我云游他得云游，他不能要饭游啊。 明白了。 哎、 你看我真 会了人家， 我让你高兴，我让高兴冲昏头脑了。 什么脑？ 我懂这意思了。 嗯。 您拿点零花钱倒是当盘缠， 哎， 这还不精神？ 呸，俗！你准备给多少？ 这多了我也没有，因为咱这没学会技术，还没洗呢嘛。 给我6万2， 这我拿不出来，就是 17000。 哟，1000两银子， 多少？1000一两银子， 犹大我就造反了，1000亿两， 还要造反呢？ 我比国库钱都多，1000两银子， 1000两银子， 行不行？您就当养老，您这行不行？ 行不行？那这赶紧吧。 好，我这就给您准备，您写写您的配方，好不好？ 我给你写配方可以，把王婆叫 干嘛？ 得做个见证啊！ 应该， 是不是？ 哎， 不用叫我来了，哟，这是有好事找我呀。 咱来的还真及时啊，王婆、啊！ 哎，我来了，我来 了！ 哟，高人也在呢，师傅！哎呀， 正好啊，你来啊，给做个见证啊！ 哟，你们这是要结婚啦？ 我 我 脑糊涂了吧你不得的，人家给我秘方，我这是给我师傅的养老金，知道吗？ 这是好事儿啊， 是好事 儿啊，好事儿啊！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我的一千两银票，这是您那个，哎，这 秘 方，您那配方， 秘方，哎，我给你 拿过来吧，你 钱老板， 钱给我拿过来吧，你。 哎呦，你们俩真配合，钱老板，我觉得呀，你这辈子呀，吃喝不愁了，这全国最有钱的人就是你了，你想把啥变成金的就变成金的。 啊！我先走了，拜拜！ 哎啊， 等会儿， 哎， 您拿着钱，你让他自个儿这配药水啊，我不管了啊！ 哎，对，那个钱老板呀，我就你真的，你这从此以后，你这个啊，你就全世界横汤，你就拿着这个想变啥就变啥，你简直就拿了一个 magic 魔法。就掌握了一个魔法， 是吗？是吗？是吗？ 可不嘛！ 我太高兴了，谢谢您，还是您给我引的发财之路。 哎呀，这不是大家都是街里街坊的应该的呀！ 我回去配药水去了，拜拜， 行行行， 拜 拜，哎，拜拜，回见喽。 虽然现在看起来皆大欢喜，但是呢，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发觉这其中的猫腻了吧？不过。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先缓过神来的竟然不是咱们的钱老板，那是谁呀？您接着往下听。 捕头啊，你要给我做主啊。 哎呦，干嘛啊？ 做主。 你谁啊？ 我。 哎呦， 我让钱庄的伙计给打了呀。 呵，为什么要打你啊？ 我呀、啊、让钱庄退银票去，他们说那银票啊是假的。 呦呦呦，那真那我得那人打你还是有原因的哈。咱们先到钱庄去问问好不好？ 别到钱庄问了，这银票都假的，人打我不是打的应该吗？关键人家找给我这假银票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呀、 啊、那人是钱老板啊。 你都知道你还找我干嘛呀？ 我得让您给我做主去。 行，好，我给你做主。 走。 嗯，你给我指道。 就这林捕头，做主。 我是林捕头。 你给我做主吧。 也要我做主。什么事儿啊？ 我来骗了，就跟你后边那人、 就是你 给我假银票， 你 啊， 假高人，那能洗吗你？ 那银票能对吗？那个、 哎，你们好好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啊，林捕头，这他给了我1000两的假银票， 他告诉我说那银子能洗成金子，他给我那假配方啊。 哟，你们俩这都不算是好事儿啊，你们俩这都可以入狱了呀。 嗯， 就是他骗的我。 他骗的我。 你骗的我。 你骗我。 对，王婆。 哎哎， 你骗的我们俩。 对，全赖你。 行了，你们仨谁也逃不掉，走，一块儿回衙门去吧。 哎呦，您瞧瞧这二位吧，也算是正宗的相生相克，相爱相杀了。这个过程当中一环套一环，一个接着另外一个下套的节奏啊，咱吃瓜群众反应慢点的都快看不明白了。不过呢，他俩还真是谁都不吃亏，不信呢您看看这最后的结局，可不就是圆满的把对方都给套进去了吗？这正是当面融洽称师徒，背后设计多自如，铁证如山难抵赖，是双双落网，嘿嘿，不无辜。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2018年开年，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的新篇章，新编警示通言，包袱更多，笑料更足。相声演员叶鹏、李银飞，广播剧演员小曾、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成语故事新编》、悬疑经典《大唐狄公案》、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期待您的收听。2018广播剧场，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咱们不见不散。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